主啊，在主日的清晨，诗歌赞美你，用奉献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愿意有一段时间求圣灵的帮助，专注在你话语面前，求主你自己复活的主如今向你众教会所显明的心意也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做主你自己的门徒，教会的成员，主啊，能够明白复活的主你对你教会的心意。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继续来思想启示录七个教会的信息，那宗旨就是能够明白今天主虽然身体已经复活到天上去，他仍然对他的教会有他的期待。所以我们已经思想过启示录的第七章二到七节，那里思想以弗所的教会，那是一个非常忍耐劳苦的教会，但是却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今天我们来思想士门拿教会，这个教会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责备。我们看到士门拿的地方，可能有人会去过土耳其，去那里旅行的时候看见士门拿是一个极其漂亮的教会的地方，一个城市，在古代的亚细亚那地方，它就是一个跟以弗所竞争那个亚细亚第一的一个城市，非常漂亮。它在爱琴海的一个口上，是一个港口城市。它也这个城市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跟罗马，当罗马还没有很强大的时候，跟北非的迦太基在争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地位的时候，士门拿就已经跟罗马联合，非常忠于罗马。所以当罗马成为后来成为奴头老大以后，自然会后代士门拿这个城市，所以把皇帝崇拜在罗马帝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爱国主义的一种忠诚的一个代表，就把罗马的皇帝崇拜的早期的城市一个皇帝庙就设在士门拿。所以对于士门拿信徒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是敬拜复活的耶稣，他不拜偶像。所以皇帝敬拜成为士门拿基督徒、士门拿教会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你要拜皇帝还是拜基督，这是一个当年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他受苦的为主受苦的重要的原因。另外在士门拿这个城市有很多犹太人，那地方非常富裕，生意也非常兴盛，所以犹太人很会做生意，那里有很多犹太人。当年的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大部分不信耶稣，而且是逼迫新生的基督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你看有外邦的罗马寺庙，就是罗马皇帝的寺庙在那里，他要强迫所有的居民都要向皇帝低头敬拜，所以基督徒不做，所以他就会受逼迫。还有敌对，非常敌视这个新生的基督教会，把它当作犹太教的异端，他也逼迫敌视基督徒。所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来思想当年教会的处境。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见主首先介绍他是一位怎样的主，他是一个受苦教会的主。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已经介绍耶稣基督的身份，但是在每一个具体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他主耶稣介绍他自己会侧重点不同的。对一个受苦的教会，耶稣介绍他自己是第八节，这里吩咐主耶稣吩咐约翰要写信给士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所以对一个受苦当中随时为主殉道的这样的一群信徒来说，耶稣基督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是掌管宇宙历史的主宰，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伽，他是始掌管历史的主宰，他也是掌管宇宙我们的人生。所以对一个随时要为主殉道的基督徒来说，主这种身份对他非常重要。不但他是掌管万有，他有极大的权柄，而且他还是死过又活的。所以你看看，如果一个人要为主殉道，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首先知道主已经死了，为我们死了，他爱我们，主为我们死的是爱我们，但是主又复活了，说明他有大能掌管 阴间和死亡的权柄。你想想，如果你知道这位主为你死，而且他还活过来，那你为他死大概会得到极大的安慰，而且也是极大的荣幸。在古代教会，有人寻求向主求殉道的恩典，他知道殉道不是容易的事情，他要求神给他这么高贵的一个恩典，就是让他能够为主忠心殉道。我们今天大概对北美的教会，对我们这群人，我们一起连传道的人都没有在这种死亡边缘的威胁上，所以好像这个信息对我们很遥远，但是对随时为主殉道的士门拿教会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是死过又复活，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神学家威廉巴克雷，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解经家，新约的解经家，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唯有相信复活的主，我们才能面对生活，也唯有相信复活的主，我们才能面对死亡。英文是我翻译的，不是他原来的意思，我只看到了中文。这位解经家看到重要性，一个复活的主对一个人不但是人生生活在世上的重要性，他也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终极的依靠。今天很多人来靠近我们的信仰，虽然带着许多的疑惑，带着许多的不舒服，因为基督信仰里面有排他性的判断，排他性的一个宣告，是基督，唯有透过基督才可以得救，才可以到天父那里去，就是让许多今天在宗教多元主义的时代非常让人不舒服的一个宣告。但是同时基督教又吸引许多思考终极，特别人死亡以后有没有新的生命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心灵，基督教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在世界里面，思想家们都在探讨灵魂的不朽这种哲学的话题，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世界上只有一个宗教宣告他的教主是从死里复活的，而且死以后三天复活，而且这话是他在活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我死以后三天会复活。连这样的话都已经传到这位宗教教主的仇敌的手里，意思就是说那些仇敌会拦阻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历史真是非常讽刺这些拦阻基督复活的人，把他钉死以后，比拉多派人在那里把守，重兵把守，还是看见尸体不见了。所以重兵把守是让他把这个谎言，要这个蛊惑人心的谎言要戳穿，结果发现重兵把守更增加了历史基督复活的历史性的印证，那些重兵把守的士兵都可以见证基督复活，也留下这些今天带着理性思考的人看见基督复活的历史性是充满证据。但是对于这些受苦的准备要殉道的弟兄姐妹来说，主是掌管历史的开始，历史的末了，他是死过因着爱我们也大能的为我们复活，这是极大的盼望。然后我们来看看士门拿教会它的一些特征。第二个方面呢，发现主，第九节，主知道他们所受的苦。我们看第九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去吧，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必受患难十日。这地方首先耶稣来告诉教会，他知道他的患难，这个患难这个原文的词不是一般的受苦，是极度的痛苦，极度的患难。而且这贫穷这个词也不是一般的没钱还过得去，不是的，这是极度的贫乏，几乎赤贫的。士门拿教会刚才讲是弟兄姐妹他受患难，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信耶稣基督，只认耶稣为主，他不拜偶像，因此皇帝崇拜成为他最大的一个考验。在古代的时候，甚至历史学家给我们留下一个证据，在古代都有这样的 皇帝崇拜的证书，一个公民只要拿到这个证书你就安全了，说明你去过皇帝庙里面拜过皇帝的。他里面记载说家里几口人等等的什么名字，哪一天到那里去向谁向皇帝下拜了，然后有证书有签名的。那基督徒就没有这种证书，所以他不但有随时被逼迫被殉道的危险，他可能做生意都有可能，他生活都有可能受到逼迫，影响可能使他贫穷的一个原因，物质上的贫穷。但是我们同时看见这个士门拿教会这地方，我们中文是括号啊，那希腊文里面没有括号，英文里面也没有括号，其实主说你确实富足的，虽然很受苦，但是他告诉他虽然很贫穷，物质上很贫穷，但是你确实富足的。请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大的安慰啊？很大的安慰，是不是？物质上很贫困很贫乏，甚至到了很赤贫的地步，但是在主的眼中他们却另外一番景象，他是富足的。我们去过云南宣教的时候，多年前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到过少数民族，云南北部的少数民族，去那里真是看见他们物质上真是很贫乏。我记得我们去那里几个人去那里短宣的时候，他们真是招待我们那个好客，我们真是很少见的。我们住在那里以后，他们杀鸡宰牛杀鸡宰羊，我不知道还杀什么，我们都不敢多待，多待几天呢，那个真是 organic， 他们煮起来都很香了。我们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要多待了，因为他们把兔子什么就是可能多几天他把猪啊什么都杀了可能。后来我就记得他们给我们走的时候给我们鸡蛋，给我们一袋鸡蛋，我们北美回去不稀罕鸡蛋的，但是我们当然不敢这样表现出来，我们觉得不稀罕，我们没有觉得很稀罕鸡蛋。知道什么时候知道鸡蛋很贵呢？直到出来车开到边出来的时候，路上停下来吃饭，吃一碗面里面加一个鸡蛋要加好几毛的钱，在当地是很贵的。我们才知道哇，一个鸡蛋就跟一碗面一样贵的，是当地是鸡蛋是很贵，他给我们一袋鸡蛋，那种爱。他们在极度贫穷里面，但是他们对这些北美去短宣的弟兄姐妹那种爱，表现出他们爱的富足。我记得一位30几岁的一个弟兄，我们走的时候他目送我们一直挥手一直流眼泪送我们走的。这种情形我只有在大学18岁那年上大学的时候，我走离开的时候一直哭的只有我妈妈，因为其他去地方没有见到这种情形。他们里面爱里面的富足哦，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很惭愧，我们好像传福音去那里做短宣去关怀，但是其实我们被喂养了，被建造了。这群人看来山沟里面翻山越岭三个开车开山区里面开3个多小时到的地方，没什么人到那里去的，但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却看见一群很富足的基督徒，以至于我们离开多年了都很喜欢他们教的一首歌，在山沟里面唱的那种真是回旋在山间的一首歌，就是看到世界有很多的吸引力，那首歌里面告诉我们，但是一群爱主的人在那里坚守在那里传扬福音，所以那些歌都是成为我们非常美的一个心灵的回忆。一群人看来很贫穷的人，却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北美，我们可能反过来了，我们可能物质上还比较丰富。你看第3章里面老底嘉教会就刚好的相反的情形，老底嘉教会是什么都有了，3章17节那里什么都有了，但是主在主的眼中老底嘉教会却是瞎眼贫穷赤身，所以老底嘉教会是反过来的。我们到时候还会继续思想，到时候再思想我们的情形。但是由于内教会像我们见到这个家庭教会在少数民族里面贫穷到极点，却是爱主的心非常的丰富，那种满溢出来的丰富都流露到我们这些远地来的弟兄姐妹，所以那种爱的丰富，人看来贫穷，但是在主的眼中那是个富足的教会。另外我们看主知道他们患难贫穷，也知道他受到毁谤了。他说有一批人他自称是犹太人，但是他告诉他说其实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在罗马书2章里面说外表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只有内心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 所以在神的眼中又是另外一回事，不是看肉身生下来的耶稣的同胞就自动就是信徒，不是的。所以亚伯兰称为信心之父，不是被称为犹太人之父。犹太人被称为亚伯兰，被称为一切因着效法亚伯兰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些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包括我们这些人。肉身生的不一定都是真犹太人，那真犹太人就是真信徒的意思。所以这些人他血缘上是犹太人，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他是毁谤攻击神的教会，是撒旦一会的人。你看多么可怕，这是一群肉身上耶稣的兄弟啊，但是却在历史中间成为耶稣门徒的逼迫者、仇视者。我们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落入这样的情形。我们表面上是基督徒，我也去教会，也奉献，也参加团契，但是却在那里集火回火攻击神的教会，毁谤神的教会，那在神的眼中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不轻慢神，他你所说的所做的神都知道。那特别对那些受毁谤的，这地方对象是安慰那些受毁谤的神的教会。所以有些人自称为是神的百姓，但是在毁谤攻击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主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宝贵。我跟师母认识好多位国内老一辈的传道人，七八十岁，有一位牧师，还两位牧师我们证婚，他都很老了被主接走。他这些老牧师一生侍奉，留下许多佳美的脚踪，但是有一些话可以帮助我们一辈子的。就是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他受人生里面受许多，他不是告诉我们他受多难，我们知道他很艰难，但是他被人攻击的时候，他经常用一句话安慰他自己，也安慰我们这些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就是那句话是主都知道，主都知道。特别这位孙老牧师活到很年迈离开世界，受很多的羞辱在世界上，但是他就是一句话得到安慰，他受很多的攻击毁谤，甚至他毁谤的话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去一个地方都听到毁谤。你看一个从北京回来还没信主的一个大学生都听到教会毁谤他的牧师的话，多么可怕。那个我还不是那个他的教会的，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外人外面的大学生还没信主坐在我们这里都听见毁谤牧师的话、长老的话，你看看这个教会可怕不可怕。但是这个牧师就是一句话，他一生很喜乐，他说主都知道，而且毁谤的话不是一般的话，对一个老人家说有这种淫乱的罪，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毁谤。财权色，这就是对传道人最大的毁谤。当然传道人自己要得罪神，要跌倒了他要悔改，但是没有的时候毁谤这些是不但毁谤这个传道人，还毁谤那个教会时的很多人不愿意来，这才是撒旦的工作。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忘记了，你毁谤传道人、毁谤长老这些，你的最大是因为你毁谤使得社区里面的人看见，哦，你们的牧师长老是这种人，哎，这种地方不要去了，你已经拦阻了别人救恩的门，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对这些受毁谤的这些神的儿女，耶稣说我都知道，那些表面上是宗教徒的其实不是的，血缘上是犹太人其实是撒旦的仆役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个传说是如果能上北大清华就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啊，我哥哥也还相信觉得这可能是对的。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中间因为信仰受很大的逼迫，大这下我弟弟考上清华了，我哥哥也微微的相信可能我弟弟能够将来做大官，因为村庄里面说能够考上名牌大学的这个村庄那条路就由他来修了，将来那个路很破的，一个乡村很破的路，一下雨天都走不好，那就由将来有出息的孩子来修这条路啊，那是四五十年前。对，后来我哥哥也有这样的意思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嗯，谁逼迫我爸爸很严重的，将来他弟弟有出息了。因为这样讲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我们村庄里面出了一个文革中间王立，那个是在文革中间是非常有权力的人，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王立的秘书住在我们村庄，所以我还是他儿子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们村庄里出过非常有权势的人。但是文革他站错边了，结果出问大问题了，我都知道这个历史细节，我都记得他的儿子突然间有一天出去大哭，因为他爸爸出大事了，这是我童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但是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人也觉得，哦，你爸爸以前受那么多苦，这下出头了。连那些做干部、村干部的人逼迫我爸爸，都真有还有点害怕。但是你知道我爸爸怎么安慰我们吗？他说：“孩子啊，这些人不是跟你爸爸作对的，因为他们是撒旦的仆役，被撒旦利用来攻击教会。他跟我们个人没有冤仇的，没有冤仇，就是因为信仰。你爸就是为了信仰，所以不要在那里想，我爸爸不相信我能够做什么大官。”他也不认为做大官应该去报复别人，而且他最重要的看法是，那些逼迫教会的人，他们毁谤我们是因为我们信仰，我们个人跟他真是没有什么。所以能够这样看他，我记得他用的词是，他们是撒旦的仆役，被蒙蔽了，不知道来逼迫我们，逼迫主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冤屈、遇到难过、遇到患难的时候，切记主都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宝贵。朱亚娜是一位圣徒，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当我们意志薄弱，再度陷入悲愁中，灵里昏聩，感到身心灵的痛苦的时候，上帝的旨意甚愿让我们知道他没有忘记我们。所以这位圣徒遇到一生中间遇到很多的苦楚，但是有一点他记住，神没有忘记我们的。也是那位我们所熟悉的圣老牧师告诉我们，主都知道，他受很多的委屈，那些毁谤的话是很痛苦的，传道人受一些苦没关系，被毁谤是很痛苦的，但是他说主都知道。哇，这个是何等大的安慰。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相信这位高天之上复活的主都知道这些事情，其实他会倾向于用个人的方法去报复的。我们历史中间留下很多文字，是有些人是因为要复仇，给他一生的力量去走下去的。但是我们的文学里面缺少宽恕，一种因为蒙受一种救赎大爱的宽恕，我们的文学很缺乏这样的文字。因为我们的文人很多不多被更新了，有心灵的更新，能够写出像雨果、像托斯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的一些伟大的作品。因为心灵没有被更新，我们不乏文笔很好的人，但是文字文学只是表达你的内心。当我们没有这些灵魂被救赎那种宽恕的时候，那些伟大的文字暂时在我们民族当中还是很缺乏的。所以很盼望这个更新的被主更新的一群基督徒中间，将来能够兴起文笔和心灵都有深度的人，有极深的一种被救赎了那种心灵的深度，也能够有很好的才华文学的表达，才可以产生像这种托尔斯泰这样的一种能够震撼人心灵的，能够把救赎带给世界的这样的文字。第三个也是非常重点的，耶稣知道，我们看耶稣基督在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第十节里面说，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不但是耶稣知道他已经受了苦，他也警告，也提醒他们，预告他们还要受苦，但是叫他们不要害怕。那要受的苦大家都会害怕，主知道我们的恐惧，但是主说不要害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放在监里放十天。而且经家们讨论很多，十天什么意思，十天实是完全的数字，是要放很长的时间，不管长和短，十天都是有限的数字。所以这地方的信息是，主预示我们还会受苦难，但是受苦难的时间掌握在主的手里。就像约伯一样受很大的苦难，但是约伯受的苦难也是神许可的，撒旦去攻击他。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虽然好像人间是皇帝是世上的权力或者犹太人的迫害，但是本质上是撒旦魔鬼驱使做这些事情。当我们是为主的缘故做这些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主限定那个时间，时刻到的时候，一天多也一天少都不会超过。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小时候看见打铁的人，没有仔细观察，但是打铁的人在农村哗哗哗拿火在里面烧，打铁的人会在边上，有的时候两个人会在那里聊天。你觉得打铁的好的师傅聊天会不会忘记把铁抽出来？会不会？也没不会啊。 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打铁火烧得很旺，我们看见他聊天都担心会不会把这烧化了哈。其实他们一边聊天，他们都有眼睛都撇在那里，都差不多到时间的时候，他就抽出来放在口水里淬火。那些有经验的那些打铁匠，虽然火在那烧得很旺，很煎熬在里面，好像铁在里面，他其实一边聊天一边什么，好像你感觉很放松，其实他都知道火候没到，到了时间一拿出来一淬火，那些渣子就出去了。所以苦难，受苦难是对我们有益处，苦难的时间也掌握在神的手里。这是神对世美拿受苦的教会一个安慰的信心。但是主给他的提醒是，你务要，我们一起读的后面好不好，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务要至死忠心是今天的提醒。在 PowerPoint 上你看见这个图案是士梅拿教会的主教波利甲殉道的情形，这当然是根据想象画出来的画。士梅拿教会的主教波利甲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使徒约翰带着许多门徒，有三位他特别的贴心的门徒，其中一个叫波利甲。这个人到86岁忠心侍奉主，到86岁的时候，一个老人家在那里是德高望重的一个宗教的前辈，结果被火烧死。那大家知道，根据刚才的背景，知道为什么他要逼迫这些，这个人看来在世间做很多好事，但是又是一个主教非常忠心的人，为什么会被烧死？这个人德高望重到一个地步，到快要被处决的时候，快要烧他的时候，亚细亚议会的里面的议长，很高位分的官员，特别到他面前去问他，请波利甲，你只要承认不信耶稣就可以，就不会处刑了，马上，否则火柴就准备好要烧他的。波利甲跟他这样讲，他说，我侍奉耶稣基督，我到现在86年，我常年侍奉他，主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我也不会去背叛他。所以他拒绝最后给他开脱的机会，为主忠心殉道。犹太人仇视到基督徒到一个地步，对这样的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连安息日，他是被殉道那天是安息日，安息日犹太人都不去会堂，去到处去捡柴火来给他多烧一点，他就违背了安息日，犹太人要烧死这位基督教界德高望重的主教。忠心殉道的士梅拿主教波利甲，他殉道以后，罗马知道做错了事情了，知道这太残忍了，而且人家没做过不好的事情，就是信仰，后来逼迫才因着他的死，逼迫才慢减轻一点，看见这些人忠诚为信仰被烧死，86岁被烧死都不在席。今天神像北美教会，我们今天没有相信，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要殉道，但是我们首先想到忠心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想到为主殉道才是忠心。1997年，我有机会回去探访，回去的时候拜访林献高老弟兄，那时候还在世。这位老弟兄大家知道是监狱都坐穿的人，为基督的缘故坐了，不知道20多年的监狱。去拜访他的时候，走的时候，请老弟兄给我一句勉励的话。那时候我还没有进神学院，我准备要去上神学了，他就给我启示录2章第10节，在我圣经，我个人圣经，小小的圣经，我父亲送给我的圣经上，他写了一个几个字，你务要至死忠心。很多年来我一直保存这本圣经，现在还在。圣经是主的话，这本圣经也是特别宝贵，是我父亲送的，也是有这位老弟兄忠心至死的老弟兄写了几个字在上面。我不会把它当作圣物，像天主教徒那样，但是我特别真诚他所吩咐所提醒的。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向主忠诚意味着什么呢？很可能在细小的事情上，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不一定能够像 Mother Teresa 这种被主重用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参议员去看到他在加尔各答所做的伟大的事情，去拜访他， 他就告诉他做了，哇，你如何变成这么大成功等等等等。他说，亲爱的参议员，我蒙召不是要成功啊，英文里面用 faithful， 这个 successful faithful 押韵哈，我蒙召不是要成功，而是要忠心。所以玛丽·特蕾莎在那里忠心帮助那些印度的那些女孩子，和她和修女们在那里为耶稣基督的爱做见证，默默几十年在那里做。后来她出名也是因为获诺贝尔奖等等，后来她生活就忙碌起来。但是她一直称自己是个普通的英国女子，在那里就是爱耶稣的缘故去爱印度那些妙计那些流落街头的孩子。对我们今天来说，忠心意味着什么呢？刚才讲过，可能是一些细小的事情，教会托付给你，可能是教导一小群人，或者带领一个小组，很可能栽培两个门徒或者一个门徒。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忠心，事情不分大小，但是主看重我们的忠心。很可能神就是托付你两个或者一个孩子，你是否忠心把他带到主面前，用你的生命来影响他，而不是为了孩子学业的重要让他不要聚会了，或者说其他的事情夺去我们在他身上的影响。我们听到很多青少年牧师给我们讲，初中的时候啊，还青少年很热心很多，初三的都还很多，到高中的时候突然间青少年就少了。我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但是我知道一些原因会让我们非常难过的。高中生功课课业重，我们明白，如果孩子实在不想来，我们也是有办法也不多。但是让我们听到难过的事情是，家长劝孩子不要去了。最难过的是基督徒的家长，更难过的是我们教会的家长，我们教会自己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家长劝孩子，你上高中太忙了，不要去了。你知道做牧师的人心里听到这个有多难过？我的难过不只是将来，也不盼望你的孩子将来因着离开神会有麻烦，这个是有可能的。我们更难过的是这样做其实在主面前不忠心啊，而且你的价值观也坦然无遮了，彰显在你孩子面前，泄露在你孩子面前。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的选择暴露我们的价值观。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家的孩子，我们住在看到边上的小孩子，哦，他才初中才高中才小学，他用眼睛来看我们的价值观，他不是用耳朵听我们的价值观。弟兄姐妹千万记住了，不要因为贪小利益小聪明，高中多学两个小时的数学物理，你的孩子将来就更有出息，却忘记了你在间接地告诉孩子属灵的事情不重要的，这就是失去对主的忠心了。如果你自己已经对主失去忠心了，你影响孩子，那圣经要我们什么地方坠落，什么地方悔改，在那里去思想。其实以弗所的教会里面，若是你这样引导你的孩子，我盼望你能够到主面前去悔改，主啊，我对你缺乏忠心，我也以至于影响我的孩子。还有的弟兄说，宗教要让孩子自己选择，我很难过。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说我的孩子我不要灌输他信仰，我让他自己选择。啊，我心里想，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有过这个想法，我出信的时候也有过这个想法，好在我出信的时候还没有孩子。大家有没有发现，稍微用一点脑袋子思想，这句话后面的前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信仰其实对我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他会勉强孩子上好学校的。你知道这个就没给孩子自由了，你也没说孩子上不上好学校是他的自由嘛，你就没有那么开明了。为什么在中信仰上这么开明，让孩子去选择，但是在上好学校的事情上你从来不那么开明呢？因为你断定好的教育对我孩子是有帮助的，但是信仰是可有可无的。弟兄姊妹，这样判断合理吗？点头啊，点头，合理的。不点头以后我们会弄同样的试探呢。很多人这样说，孩子上高中了，功课要紧啊，聚会可以不要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是谁哦， 但是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在中心在主面前好好的悔改。我这样是语重心长告诉像父亲对儿女那样的，就像我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这样做主的心很伤痛的，我也不盼望了，因为这样威胁你说这样做孩子将来会悖逆的，我不会这样说的，那个不一定。有些人离开教会的孩子也过得很平顺，那个是更大的麻烦，因为一个人离开了主还过很平顺的时候，再将来回来的可能性就更小了，那个更忧心了。所以我不是咒诅你孩子好像不好好追求，将来孩子就开始悖逆啊，就怎样 No 不一定的。但是主的心，你真爱主的时候不忠心。古罗马的庞贝地震的时候留下很多栩栩如生的一些照片，啊，我再先讲那个第十一节，这里呼召要聆听，刚才都讲过了，要聆听，就是要有耳朵都应该听。得胜的人，神要赐给他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这地方对士门纳教会，他知道这冠冕的重要。这冠冕不是帝王的冠冕，是运动员获奖的时候受奖赏的冠冕。所以受奖赏是一件对忠心的人的奖赏。约翰派博士，我非常喜欢的传道人，也是神学家。他说主啊，英文里面也是很押韵，他 The Lord rewards faithfulness above fruitfulness 啊，英文里面很看起来很 faithfulness and fruitfulness， 主奖赏忠心高于果效，因为果效是主自己的工作，忠心是我们对他的回应。所以这是极好的提醒。庞贝大地震火山爆发的时候留下栩栩如生，留下人在火山爆发那一刻，因为最后被熔浆凝固下来的，今天地质学家考察挖出来的时候，当年逃难的那种惊慌的情形都凝固在那里。有人在地窖里面，可能是想逃难逃到地窖，有人在台上，但是让历史学家们、考古学家们非常、地质学家们非常震撼的，有这样一张图案，我这里没有照片，是这个人站在城门口，发现在城门口，他拿着一个他的那个站岗的枪。笔直的站在那里，凝固下来的还是笔直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姿势，这种逃难的姿势，各种各样的啊，那或者啊救命啊这种姿势，凝固最后的一刻。但是只有一个人看到的是一个罗马士兵站在城门口，拿着枪笔直的站在那里。这一幅一千多年过去，这幅让许多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很震撼了，居然有一个人在龙江滚过来的时候，他可以顶在那里，站在那里，直到最后一刻，而且被凝固下来。我们不知道这些惊慌苦难临到的北美的教会，我们有多少能够站立得住。我也是对自己说的，我知道我家乡的教会遇到文革的时候，哗，一群基督徒都不来教会了，只能剩下少数忠心到底的人。我们北美的教会也不比他们刚强，我们自己问神，若是苦难试炼临到，我是否可以忠心到底。我们让一位古圣徒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圣托马斯阿圭纳是神著名的仆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赐我理解力去认识你，赐我殷勤去寻求你，赐我智慧找到你，并赐我忠心可以我最后拥抱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作为你一群儿女蒙恩得救的主啊，你的宝血洁净赦免我们，将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将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在不多时候我们是为信仰受到逼迫的，帮助怜悯我们北美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同工。主啊，帮助我们在为主说略略小小的受苦当中，我们能够持守，能够忠心。感谢主，你自己主啊为天父所蒙召，差你的天父的忠心使命，为人类成就了救恩。也感谢你主，你自己忠心的门徒主啊，许多至死忠心的门徒，也看见你门徒的门徒像普利甲那样能够为主忠心殉道。主啊，我们真是也不配，也不敢奢望有这么大的忠心，但是只求你帮助我们在 小事算中心，在充满各种异端邪说、各种世界风云里面各种抓歪理歪说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持守正道。主啊，帮助我们自己带领我们的儿女能够忠心在你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你忠心的门徒，也能够带领我们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来到你面前，忠心到底，直到主你自己的再来。谢谢主对我们教会上下的提醒，帮助我们能够立志在主面前成为忠心跟随你的一群人。奉耶稣名求，阿门。